不然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、哦、那思念想得很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

存在，把你当作整个世界，不知从哪里开。为了爱，为了梦，为了情，为了你放弃一切。有了爱，有了梦，有了你，没了永远。好想再听一遍你曾说过的誓言，重温被爱的感觉，被需要的滋味，就算只是在一瞬间。好想再听一遍你说对爱我不变，让我在最后记着你的温柔，记着你的脸，记着在爱情里最美的画面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林帆演唱的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》，林萍演唱的《走廊》，巫启贤带出的《路弯弯》。 结束忙碌的一天，换回熟悉的寂寞，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。转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驱走寂静。总是同样的绝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是不是这样？ 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。寂寞，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。站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驱走寂静。总是同样的节庆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，只有几句消息的彼此问候，记着两端的猜测。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，哦，是不是这样？

想着被你忘却的回忆，你不能自己，不要自己的想你。如果心痛是付出的延续，最后伤心的人绝不是你，那么的轻易的说分手的表情，你不会了解，你不会不懂我的心，女人的心付出感情没有原因，从不奢求你会用心的体会，从不奢求你能适时的安慰，从未勉强过你，从未责备过你，从来不曾问你将我放在哪里，从不奢求你能够用心聆听，从来不曾寄望你坚持到底，自己伤了自己又怎么能怪你，如今只剩怀疑。让我在寂寞的日子里独自想你， 小小悲哀。 切都变成爱。

在心里跟你说再见的那一晚，灯一直没关，电话也一直没响，你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游荡，听不到我绝望的呐喊，难得我在痛苦之中还有着了然，四季若有变幻，情当然能变淡，抬头看见天空里的星一越转，我仿佛懂了你的仓皇，拥抱是一种奢望，而我偏偏任它疯狂，完美是种妄想，我却偏偏被它迷惘，原谅我爱得那么入戏，做了梦就不愿醒，我早该看穿你的心，正在我不断抓紧中不断逃离，原谅我爱得那么入戏，害得你喘不过气，这个曲终人散的结局其实早就已经注定，若有变幻，情当然能变淡，抬头看见天空里的星 相信这是真的，无奈你是头也不回，我只好暗自伤悲，原来这是我的错，我从来没有察觉，从没在别人的面前承认你的存在，让你感觉自己只是个空白，这是我从没体会你的感受，没想到你是如此的介意，我只能重复说一句，这却是我的错。